根据美国清洁空气法，每辆违规排放的汽车可能会被处以最高3.75万美元的罚款，总额可高达180亿美元。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马丁·温特科恩20号发表声明，表示公司董事会非常重视这一事件，公司将就此展开调查。温特科恩在声明中说，我们辜负了顾客和公众的信任，我个人对此深表遗憾。公司对于公众以及检测者不诚实，将会和相关部门密切配合进行调查。声明表示，公司已拨款65亿欧元应对此次违规排放事件。 那么大众汽车它这次出的事情呢，是在美国销售的一些大众的柴油车，这个车辆的电子控制。